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14到1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曾获普利策奖的经典戏剧《晚安妈妈》是美国戏剧作家玛莎诺曼在1979年推出的百老汇经典戏剧，1983年获普利策奖，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前后在德国、俄罗斯、芬兰、日本等国上演。该剧讲述了在一个平常的夜晚，女儿告诉妈妈她要自杀，母女二人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的故事。该剧通过日常的又富于诗意的对话，提出并深入探究了一个关于责任和勇气的命题——母女关系。从1993年第一次在国内上演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此次由90后导演复排，这部戏会带来哪些新的认知与震撼呢？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普利策奖经典戏剧《晚安，妈妈》。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一部得过普利策奖的经典戏剧，叫做《晚安妈妈》。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导演祖纪言，欢迎一下祖导。 大家好，我是祖纪言。 另外一位呢是其中妈妈的扮演者林英宇老师，欢迎一下林老师。 大家好，我是林英宇。 说到了这部获得普利策奖的经典戏剧《晚安妈妈》，其实它还是很有故事的，来到中国不算首次。其实这部作品《晚安妈妈》第一次排是由林老师作为导演，93版的《晚安妈妈》。林老师这次在剧中饰演的是妈妈的角色，没有再做导演的这个工作了，是吗？林老师？ 是的。 怎么想到再一次拿起这个剧本重新来排呢？ 那是因为演女儿的演员叫刘丹，刘丹是跟我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作过，他是演员，我是导演。所以那次在剧场里头，他就跟我说，林老师，这个鼓楼西剧场邀请我演《晚安了妈妈》，他演女儿，他希望我演他的妈妈。那么我自己呢，当时导演这个《晚安了妈妈》的时候，妈妈是由很著名的演员于黛琴演的，女儿是由很著名的演员杨青演的。那么那个时候我才50多岁，刘丹邀请我的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其实我对妈妈的角色从当年不是很特别的理解，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想补充我自己的理解，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就答应了刘丹。 这部得了普利策奖的经典戏剧《晚安妈妈》，到底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它会这么受到全球的观众的欢迎？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很深刻的一个艺术的戏剧，然后它其实整部戏下来只有两位演员，就是一位妈妈一位女儿，要撑满全场。大概讲的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个偏远郊区的一个小房子里，一对母女相依为命， 然后女儿在今天做了一个人生中最关键的决定，叫做我今天晚上要自杀。然后她在自杀的之前要安顿好自己年迈的母亲的一切，然后两个人就彼此的生活和人生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吧。可能两个人相伴几十年都没有如此深刻和深入的交流过，在女儿生前的这一次沟通达成了一种不能说是和解，也是某种共识吧，就两个生命终于在这一刻实现了交融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这两个小时的以母女两人对话的这种形式的戏剧却得了普利策奖呢？它独特之处又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线性时间是两个小时，但是两个人对话的内容却横贯了从女儿很小的时候到她现在40多岁作为一个中年人的一生，所以其实它是有不断的倒叙、插叙和补叙在里面的。所以虽然说是一个固定的场景，两位固定的演员，但是观众看起来不会觉得信息量很小，不会觉得没有内容。那之所以它能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是因为其实它其实讲了很多关于女性题材的一些女性关于生活的一些思考和探索，然后包括两位女人如何在各自的角度看待生命和看待家庭，然后同时还有代际问题，就妈妈和女儿的这种既有相似的生命历程但又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角色这样的一个角度对于生命和自己生活的理解。然后其中还有包括说她作为一个女儿，作为一个即将自杀的人，她感受到了什么，她想表达什么，她如何理解自己的这个骇人听闻的行为的，她如何理解自己并不完整的可以说是有一定残缺和遗憾的生命的，因为她同时是个癫痫病人，就如何理解疾病与生活，如何理解生和死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她其实还是有很高的哲学意义的。 或者说其实这一场对话不只是一对母女的对话，而是直面生命的一场对话。 对，所以它也是古罗西直面戏剧系列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作品。 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在现在小剧场还有喜剧盛行的这个年代哈，有这样的一部做经典的传统的戏剧哈搬上了舞台，还是一个挺大胆的决定。我很想问问林老师，您是93版《晚安妈妈》的导演，当年怎么吸引您说我要去排这样的一部戏？而且93年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我们的思想都这么开放哈。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很有冲击力的一部戏剧。 93年那个时候呢，社会上呢就是出现了好多人身上的这个文化衫上都写着我很烦，别理我，就是也有很多人对生命感到厌倦。自杀的人很多，贪官自杀，还有这个小学生因为功课课业太繁重自杀，还有因为失恋自杀，还有像台湾的一个5个少女和一根绳子，他们是很愚昧，以为是死了以后就能上见到很美好的世界，他们就去自杀。所以呢，自杀的人是有很多，但是自杀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我把这个剧目计划报给我们剧院的领导，是由院长、副院长和党委书记、副书记在一起听的。他们当时就提出来说这个戏不合适，因为写的是自杀，因为自杀在我们这个习惯的思维中间，自杀就是背叛，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家人，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谁的家里要有人自杀，这个家人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但是我读了《晚安了妈妈》以后，我觉得杰西的自杀是一次他对自己生命的唯一的一次自主的选择。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选择，在碰到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自主的选择。杰西他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他从5岁开始得了癫痫病，他是无法选择的。但是他非常爱他的父亲，他选择了跟他的父亲接近靠拢，但是父亲去世了，他没办法选择。他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是母亲给他这么弄定上的这个丈夫，他没办法选择，但是他努力了，他想跟丈夫过好，他想改变自己，他跟着丈夫去学骑马，但是他从马上摔下来了，他的癫痫病发作了，他又没有选择，他生了儿子，儿子的出生是没办法选择，但是儿子居然就犯罪了，偷东西给他那个送到监狱里头去了，他也没办法选择，他最后又选择了来和母亲同住，他希望自己再努力，他来伺候他的母亲，照顾母亲的余生，但是母亲跟他说，我自己也能用弄啊，我自己也会做啊，我不需要你。于是杰西这个时候发现，从出生开始他曾经努力过，奋斗过，挣扎过，但是没有一次他能够选择自己的命运的走向。他现在突然意识到，就是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结束我的生命，于是他选择了，他清醒的理性的很平静的说，我两个小时以后自杀。这是一个多么明智的行动，是一个多么清醒的行动，而且是很有价值的行动。一个对自己生命已经无所求，没有办法掌控的人，他居然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的结束。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他的自杀是跟前面所说的那个贪官的自杀、小学生的自杀、愚昧少女的自杀是不同的。但是呢，我这么说了以后，当时的我们剧院的领导还是不同意的，他毕竟还是写了自杀。所以后来我转向，我就说了，母亲已经60多岁了，母亲从她结婚开始到她丈夫有癫痫病，女儿有癫痫病，她的一辈子也是没有选择，她就这么过了，但是她到最后还选择活下来，活下去，他还要把这个生命延续下去，这也是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儿，在当时的情况下，从那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对生命的一种认识和选择来讲，他都激励着我去拍这个戏，而且我用母亲的坚持生命，最后就说服了我们的领导，就同意拍这个戏了。 李老师说到了他的理解，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思考。我们经常说自杀，当大家提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更多的想到的是我们主动放弃的生命，或者说主动放弃了对于生命今后的这种选择和成长。但是这个女孩，她的放弃并不是真正的放弃，而是意味着她选择了她生命要终结，因为只有这样痛苦就会终结，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勇敢的一个决定。这是林老师说到了当年在93年刚排这部戏的时候，当时的社会风貌，包括当时您的想法。时隔23年了，76了，整整过了20多年。再回过头来再排这部戏，饰演其中的妈妈这个角色，您会有一个更深入或者更不一样的理解吗？ 因为我这次是演员，我可能从演员这方面考虑的比较多，我更多的是从母亲这个角度考虑。我觉得母亲她的内心的痛苦绝对不亚于女儿，但是她是坚韧的，是忍受的。可能在这方面，因为我自己是个母亲，而且跟我的年龄相仿，我个人的生活和母亲的和这个剧中的这个塞尔玛的遭遇有点类似，也是我自己的孩子也是有病，所以我可能在这方面考虑的比较多。跟那个当年排当导演的时候，是对杰西的这个方面，对女儿的那个自杀的女儿考虑的比较多，这是不一样的。我想补充一点哈，当年那个贪官自杀是畏罪自杀，这个五个少女和一根绳子是愚昧自杀，那个少年自杀那就是一个社会那种一种不堪重负的自杀，他们的自杀都是 要照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都是负能量的。 嗯， 哎，其实我想补充一下， 虽然看上去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戏剧，或者说是一部非常丧的戏剧，但其实它真的表达的内心是，或者它的内核是正能量的。它表达的也是对生命的这种勇敢的面对，直面自己的人生。我也很好奇，因为林老师您是一名知识分子，您扮演了一个没有文化的乡村老太太，这种反差您是怎么去拿捏和处理的？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细节处理？ 这个好像我跟导演也讨论过， 嗯， 他也跟我说过，好像这个美国的老太太不像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中国大陆上的那个乡土的那种， 嗯， 土地味儿特别重的老太太，不是这样的。美国的老太太她虽然住在那个小镇旁边一个偏僻的地方，但是我们从电影上可以看到美国都是这样的房子。她可能，我分析这个角色起码初中毕业吧，甚至可能高中毕业，但是她肯定没有受过那个高等教育，她可能没有什么专业的那个知识，就是说从事什么专业她不可能，但是她还是不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老太太。我觉得好像在这方面不要去摆那个谱，不要去显摆自己那个多有知识那种高贵的那个样子就行了。因为这个戏还是真的有点那种悲戚的，是我现在忘了这个黄宗江当时写的一篇文章，他的意思就是有点是于无声处听那个，也不是听惊雷，听那个稀稀拉拉的那种愁语，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嗯，我们做这个戏还是希望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嘛，所以其实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想到所有自己的母亲，所以其实是提炼关于妈妈的共性，关于一个年迈的老人的共性。因为其实戏中也有一些台词和会提示我们他的一个生活状态，比如他爸爸的爱好是钓鱼，他家还有自己的院子，然后他爸爸还做手工，做窝铁丝儿什么的，然后自己还有车，然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把他设定为一个落魄的中产阶层，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就是那种乡土气味非常浓的那种边远郊区的一个身份。因为如果说想让两个人在台上真的去探讨生死的话，他没有对生命真正的感悟，或者说他没有这种深刻的思考，这种信念感很难建立。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从中体验了一些人物的精华出来吧，然后但也确实加了一些细节，像让大家感觉到这是一个很亲切的很接地气的老太太。像林老师想了几个特别好的那个小的细节，比如说她会自己一个人玩单人的纸牌，这个就是一般我奶奶也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比如说她那个一开场我们想营造一个看似风平浪静的周末傍晚，所以就一直让电视的声音一直存在，好像是很喜庆的一个电视节目等等的一些方式吧，去让观众有比较亲近的代入感。 这部戏其实很特别，这是主创首次集合老中青三代，而且呢最大看点是40后90后啊，会有一个火花的碰撞。像林老师原来是导演，这次做了演员，40后主导是90后，这个火花的碰撞还是挺特别的。还是想问问主导，在排这部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压力，或者说让你最挑战的是什么？ 化压力为动力，就要向老人家学习，确实就感觉自己长功了不少。 嗯，其实90后今年应该是28岁，他们来排这部戏可能他们的感受不会像林老师当年哈，因为您当年是50岁了，所以您是有家庭有孩子，那种感受是很深切的。想问问小组，这个感觉怎么去把握它，然后在带领整个剧组去创新的时候做了哪些工作？ 林老师排这个戏的时候，我大概刚出生不长时间啊，一两岁的样子。然后就是前段时间再跟林老师一块儿做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实现了林老师当年没有在领导面前争取来的主题的表达。因为当时林老师可能在那个时候林老师是时代的先锋，他要带着那个反叛精神加入到这个戏中，要给大家传递的是一个相对叛逆相对有冲击性的一个主题的表达，但在当时那个年代他无法实现这种表达，只能站在母亲的立场上，以一个相对温情充满人性关怀的角度来做这个戏。但是当我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束缚，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年 龄，我只是女儿还不是母亲，所以我只能站在一个就是从代际关系上的角度来说，我会更多的站在女儿也就是杰西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而在站在女儿的角度上来说，我其实跟林老师对于这个角色的认知是不谋而合的，就我其实是希望能够替林老师能够实现他没有实现的愿望，去传递一个关于生命，一个生命大家都说向死而生，那他如何向生而死，他如何通过死亡去表达自己对生命的勇气和对生命的热爱。所以其实我更多的把注意点放在了这儿。 嗯，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啊，林老师，就是我们很庆幸的是这部戏来到中国其实也有20多年了，无论是咱们排还是别的剧组排还是香港排，总共排了4次，其实每次都有它的进步和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不同的视角，包括对于这部戏的一个更全新的认识。其实这一次组导的这个排演其实也是另外一次的生命的注入和创新。 这个剧本传播到这个中国来是已经有30多年了、 嗯、 是黄宗江翻译的，最早排是台湾，导演是梁志明，我是大陆的第一个，然后后来就是上海的也排了，后来就是我们小组是第4版，然后就是香港 胶 原他们 来 了，就是第5版了、嗯，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教学片段，它只有2个人，这个在戏剧教学中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我在跟小组合作的开始吧，我自己是一个导演，而且从事导演专业是从1960年进戏剧学院导演系，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在做导演，很多的思维都是导演的思维、 嗯、 所以一开始跟小组合作的时候，我常常会情不自禁，不由自主，简直是怎么也想不到的。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树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668866问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哎，年底压力大，绩效考核，家里催婚，实在是太烦人了。 这不行啊，你需要一场治愈系的大笑解压。哎，听说开心麻花贺岁爆笑喜剧《谈判专家》开票了，要不一起去看看？ 哎，我知道这个剧，是个浪漫的爱情喜剧，一对宿命的克星相爱了，还卷入了遗产争斗。 开心麻花年底大笑贺岁季2站《谈判专家》已经开票，现在官网有特惠，买2张8折哟。 快乐很简单，87.6。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4006668866，999一平米，一口价，家装全包圆。 能不能再多点优惠啊？ 啊，三

这个戏像您刚才提到也有好几版华语的导演和演员都在排演，然后基本上大家之前做过的版本它在舞台空间上都是相对写实的，就是一个厨房一个客厅然后一个女儿的卧室啊，可能展现可能不展现。然后林老师的版本，林老师跟我们讲过说他之前做了一个庭院外，就是一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就是基本上还是偏向写实的。然后在沈丽老师给我的第一版的设计稿上也是一个相对平铺直叙的一个写实化的一个空间，就我当时就觉得其实不够新颖不够酷啊，还应该有一点更激烈的更让大家能够走进剧场就感受到这个戏的气质的东西。所以我们又进行讨论，重新出了一版，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舞美，就它用了很多的沙木去阻隔这个空间，也就是说虽然它在物理空间上依旧是一个厨房一个客厅一个女儿的空间，但它在表演空间上会有遮挡。因为有沙木的话意味着你正面打光或者背面打光或者用从侧面打光会分别打出不同的效果，然后演员在舞台上会跟光影有更多的一种形象上的视觉上的构图。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这个戏的所谓的创新和不一样的地方吧。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学电影出身的，我本身不是学戏剧出身的，然后我们就是电影跟戏剧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电影有剪辑，有镜头之间的组接，有特写。那么其实在这个戏中我有意无意的就用了一点类似的感觉，就比如说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两个人仿佛在同一个空间对话，但因为有了沙幕的遮挡，所以可能我们会看不到妈妈的脸，只能看到一个女儿的脸。那这就像电影中的特写一样，单人中景，它可能跟画外有一个交流，但其实你更强调的是女儿此时的心情。那同样的，有的时候是塞尔玛，就林老师坐在舞台中间说话，她其实是在有的时候是独白，有的时候是在跟她的女儿说话，但女儿并不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林老师的特写，就像电影中的正反打镜头一样，我们去展示关于同一件事两个人不同的态度。然后因为她有沙幕和组合空间，其实也代表着两个人心理上的距离啊！就在如此压抑的一个小环境下，我们还各自为政，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就比如说在调度上，林老师有自己的椅子，然后另一位演员就女儿有自己的椅子，他们从来不会坐在别人的椅子上啊。但是在这种小的调度上可以体现一些构思。 鼓楼戏剧场它的舞台设置是能够满足咱们这样的一些创新和创意吗？ 是可以的，而且就是可以因地制宜嘛。就鼓楼戏剧场它本身是小剧场里已经算条件非常好了，而且它天然自带一个二层的阁楼，而这个二层的阁楼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就包括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说要在它那二层阁楼上堆满箱子，打出一个侧影，整个视觉直观看上去它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一个结构，就意味着上面的阁楼装的是什么呢？装的是他爸爸的东西，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家的哥哥的东西，他儿子的东西，他消失了的进监狱的儿子的东西。那这一切其实就是他们这母女的过去，是真正压垮杰西让他觉得生活很无力的不能选择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视觉让观众视觉上看到，哦，他是在如此的一个封闭的闭塞的充满压力的环境中去选择死亡，而选择死亡的那一刹那一束光进来，那是一个通往光明的道路。 其实我们之前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这一次是40后和90后共同来排演的一部戏哈。那我想问问40后林老师哈，您当时在排演做演员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和之前做导演相比较哪个更过瘾一些？ 太难说了， 各有各的过瘾， 各有各的过瘾。比如说我玩了妈妈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生活了32年，在这个32年中间我又去了这个莫斯科，我在那个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进修，在马雅科夫斯基剧院实习，我看了200多台戏，然后回来以后我离开了中央戏剧学院，离开中央戏剧学院以后排的第一个戏是我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当专职剧院导演的第一个戏。当时排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很过瘾的，过瘾就在 我碰到的于代勤和杨青是青艺的两个绝好的演员。 补充一下，青艺就是咱们现在国画的前身， 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是由实验话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而成的。舞美设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赵佩如，也是特别好的。舞台监督就是后来当上副院长的江虎亭，所以这个组合，应该说是很强的，都是强手。然后呢，就是我尽管在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专职导演之前，也排了好多戏，在哈尔滨，在上海，在各地我都排了戏，但是都是给别的剧院排戏，别的剧院给我什么剧本，给我什么演员，给我什么主创团队，我就只能听喝。而这一个是我自己的剧院，我自己的一个剧目，然后就觉得特别过瘾。而且呢，就是想可以有自己的导演的语汇，而这个导演语汇我可以想尽办法说服我们的这个创作团队能够实现。所以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剧作中间，我在93年演出的那个上有一个小转台，是那个杰西死以前那个门，它不断的在转，所以也是突破了他的那个很传统的一种剧作方法。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在小组的在组基岩导演的这个晚安了妈妈里头呢，我也很过瘾。晚安了妈妈是我从导演串行到演员排练的第四个戏，但是是我两个主要演员从头到尾的剧角色角色，这是第一个。哎呀，我充分体会到当演员是很开心的快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什么想象，我有什么想法，我都可以在这个戏里头排练，他没有导演那么累。导演想的太多，各个方面都要顾及到。我说不上来，我觉得当导演也过瘾， 当演员 也过瘾， 对，都是一种享受，只是享受的感觉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 林老师，您今年已经70多岁了，排这个戏身体上吃得消吗？ 还可以吧。就是他们都很照顾我，我有的时候会着急，会跟他们发火。他们都挺让着我，他们知道我年纪大了，他们也害怕我有血压高，一高高到160。真的，我老伴儿一直很严肃地跟我说，如果你为了鼓楼席一下子你垮了，那我们家怎么办？ 那您怎么回应呢？ 自己小心呗。还可以还可以。他们鼓楼席的从李总一直到这个像这位米兰啊，像当时主基岩啊，还有我的合作者刘丹啊，对我都特别照顾。那个当年第一轮的舞台监督是张宝，特别有意思，每一次我要候场，他都是过来拉着我的手，牵着我的手从后台往前走，一直穿过那个黑暗的侧幕，让我坐在那后场。所以每一天，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每一次我要能够被你那个大，他是个男小伙子，他那个肉很厚很大的手，就软软的很暖暖的，他握着我的手带我走过那个黑暗的过道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安静。所以这个都是他们对我的照顾。所以我很好。 林老师，您之前其实做了很多年导演，虽然也做演员，但是导演其实是您比较主要的工作。那您这个记台词的功力再重新回到舞台上怎么去展现它，就是有没有什么记台词的特别的秘诀？ 是真的是斯丹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育出来的学生。我们特别强调交流，强调所有的台词所有的对话我都是从对方而来的，他问我什么我就会说什么，他给了我打中了他又回过来什么。所以我一开始我都不背台词， 我就是在不断的对台词中间，我找到一个很顺畅的一条思维逻辑、行动逻辑、语言逻辑，在这个逻辑中间我来记住台词，而到了一定的阶段我就在规整这些台词，就照着剧本再去读。我觉得我记台词从来没有发生过困难，也很少有背的时候，只有在演王冲的阴道独白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大段大段的说，那个要背。那个背的时候，说实话，王冲导演也跟我说，你要背台词啊，你要背台词啊，那就有点困难。但是呢，我自己也要找到我的这大段台词的其中分几段，第一大段怎么分转到第二大段，第二大段怎么转到第三大段，主要是搞清楚作者写的意图。那个只有在那个剧本里头，我是真正的死记硬背。包括这个完了妈妈也只有几段比较长的台词， 自己的独白要背、 哎、独白要背、其他的我都没有也记，但是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办法。 如果说到逻辑，因为您是一个对话的这样一台戏，所以您要跟对方有非常默契的配合，所以您跟饰演您女儿的这个演员之间是不是需要经常的交流？ 刘丹在他也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他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第一个戏就是当我的演员，我当他导演。我跟他合作过，而且呢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学派也是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出来的，所以在学派上还可以。跟今天的很多导演反对这个面对面的交流，反对这个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而是都是面对观众那个面对观众的这个，像不是戏剧表演成为才艺表演的那种不太一样。 我们再回过头来问问祖导，祖导作为九零后，第一次知道这部戏《晚安妈妈》是在什么时候？ 上学的时候吧，毕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读本啊，就一直知道有这么一个戏，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然后特别巧是之前我做过一个戏叫《早安妈妈》，是北大的一个师姐博士写的一个原创的戏，讲的是一个儿子和一个母亲的故事，也是一个独幕剧，然后也是只有两个人撑满全场讲一些之前的故事。所以当时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就有很多老师朋友给我推荐过《晚安妈妈》这个戏，说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在做那个戏的时候还真的没有参考这个戏，而是做完了那个戏之后再去研究人家这个怎么怎么弄的，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提高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之前咱们聊天的时候你也说到了，这次是一个命题作文，其实并不是主动选的《晚安妈妈》这个戏，而是因为组织上派给你这样一个任务。 对，就郭老师，对李阳朵老师邀请我来跟两位特别优秀的老师合作，我无法拒绝这个。 对，但是你当时接到的这个本子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个就是心理上的状态，是怎么想的？ 我其实挺担心的吧，因为我其实自己更擅长做的东西是轻喜剧。然后我也是一个其实在做喜剧的过程中属于语言风格和表现风格都比较有个性的导演。然后其实在这个戏中他的文本太深刻了，他文本太强大了，你其实需要去出让自己的风格以成就整个作品的完成度。然后所以其实而且最担心的还是说，如此严肃的沉重的甚至有点沉闷的戏，如何让现在的更为年轻的或者说看惯了这些轻喜剧看惯了开心麻花的观众去接受它。 对 啊，所以其实当时就觉得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所以坐下来之后，现在在跟之前第一次看这部戏的感受有怎样最大的不同？ 就是觉得好东西一定会让大家喜欢的，就真情实感的东西是永远都能够动人的。很多东西是不需要花哨的东西作为形式的，它的内容足够好了之后，它内容本身就自有其形式。 相比较林老师在93年排的那个第一版话剧《晚安妈妈》，25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再去看《晚安妈妈》，其实它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因为社会的环境也不一样了。所以想问问祖导，现在你在排《晚安妈妈》的时候，会不会涉及到或者也要联系到现在的一些现实，尤其是社会的一些现状？ 我觉得它 本身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作品，它探讨的永远是人的本质的问题，就生和死的问题，女儿和妈妈的问题，是永远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不会去在剧本中强加一些关于社会的思考，关于社会现实的关照，但其实我觉得它一定，因为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所以我们的很多思想一定会反带现在的时代精神，所以其实就还是希望能够呈现这个剧本它最精髓的东西，展现这两个人物最真挚的感情，然后让观众从中体炼到自己可以看到的东西。 最后还是请组导用一句话来为大家推荐一下这部戏，最后也介绍一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 晚安妈妈这部戏是40后70后90后三代合作的一部戏，您一定能够在剧场中看到跟您生活产生共鸣的东西。11月20到25号，11月20到24号是晚上7点半，25号是下午2点半，鼓楼西剧场等您，不见不散。 好，我们再请林老师为我们推荐一下这部戏，用最后一句话的时间。 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从摇篮走向坟墓，生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所以请你到晚安妈妈剧场里头来看谈论生谈论死的这么一个戏。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这部晚安妈妈无论它是哪个年代，即便它是在25年前曾经排演过，还是在现在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人性的曾经的困惑，曾经的无奈，曾经的痛苦，包括曾经的欢喜，也能够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再一次走进鼓楼戏剧场，再一次去回顾晚安妈妈，其实也是对我们本身成长的一种致敬。好，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再见。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